蛙生动繁殖，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嗱，头先大家听到翁文点讲啦，第一就其实佢都好怀疑台湾会唔会咁样做， 系嘛？我观点一样， 系啦， 不谋而合， 系啦，即系。佢同你唔係同路人啦，係咪、啊、即係個諗個講法，即係都叫做係不謀而合。第二就係話原來佢搵過阿鄭松泰㗎喎，搵過鄭議員㗎喎。鄭議員做咩呀？ 唔理囉， 唔理喎。喂，你熱血時報，喂，你好意思搵啲分身 page 嚟毀過於人嘅？原來有人搵你呀、啊，揾你哋唯一嘅一个议员去帮手啊！ 嗱，热血， 你哋袖手旁观啊！你哋 热血公民同埋热血时报系两样嘢嚟嘅，唔该搞清楚。 唔系啊，你真系冇听呢个仇斯达啊！其实系一而为二，二为一嘅，根本就系、 是、一个同币嘅两面。 你真系太天真了。 两个组织同一套班子， 我唔系因为我讲紧表面上嘅嘢啊。 咁但系你呃唔到我哋法眼啫嘛，大佬啊，系嘛？即系你喂你。 喂，如果你真係要帮嘅话，嗱认真吓，即係如果你真係搵我哋帮，我哋觉得都应该要帮嘅话呢，第一你要做啲乜嘢呢？你成个本土派嗰个阵营里面要搵啲好啲嘅律师去提供呢一个嘅法律嘅協助，甚至乎要搵一班社工去做辅导，即係对而家呢班被告嘅人，甚至乎呢你要係諗下点样反咬差佬一啖，因为点解呢？喺个过程里面我都睇到佢啲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嘅。是揼得佢哋好紧要嘅，即使个女仔都系咁噶，揼到成块面咧流晒血噶， 左边包住咗噶嘛， 你要反咬佢呢一啖啊！喂，即使我系强奸杀人啊，你都唔可以滥用私刑噶嘛，你梗系要反咬佢一啖啦。另外一条路线你一定要做嘅就系，你唔该你个本土派要谂清楚，喂，你一定唔可以不断去铺屋成个泛民嘅阵营啦。为要攞更多人嘅同情同支持啊嘛，对你个鱼蛋革命，对你嗰次旺角嘅掟石，喂，点解好多人佢哋成日话，喂，点解我啲人袖手旁观？事实上唔系，连我以前学联嘅一个同学做律师嘅，佢都系帮紧嗰班人噶，即系真系 call 佢差馆，佢即刻去噶，提供法律援助佢有做噶，即系蒲公奴咁同佢打噶，喂，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你都要令到大家人哋帮你嗰啲人系心悦诚服先得噶，系唔心悦诚服，我点叫帮你啊？屌你继续喺度屌紧我，话我哋和你飞，话我哋一事无成，甚至乎六四都攞埋嚟讲，系咪？喂，啲人系唔会心甘情愿咁去帮你嘅，所以你一定要搞呢两样嘢。如果你真系要帮嗰班人嘅话，喂，揾啲好啲嘅人。帮佢写求情信都要啊，大哥系嘛？揾个好啲嘅律师，大家筹啲钱。虽然泛民都不停筹钱噶啦，你都要筹啲钱帮佢打下官司噶，系嘛，大哥？你唔可以揾个僆仔，即系嚟阿龙啱你读完四年 LLB 或者三年 LLB 考完 PCL 就揾你打，咪即系不就送死，大哥？ 唔系咁，佢哋到最后都通常都系揾翻阿 Donna 法政会师嗰一堆嘅。到 唔系咁，你要揾个。劲啲嘅大壮要同佢打咁，你又成日屌泛民咯？泛民最叻嗰个大壮系边个？ 李柱铭， 喂，最肯同你打嘅人咪就系佢咯。好啦，退而求其次啦，你话佢年纪大啦，咁余若薇都好啩？即系你出嚟嘅形象啊， 唔系我 俾个法官啊， 我又觉得 都好少少啊。 我又觉得泛民， 喂，所以你嘅包姐唔系真心帮佢哋噶，老实讲。喂，如果你真系真心帮佢哋，唔希望佢哋身陷囹圄嘅话，唔希望佢一时冲动系付出代价嘅话，喂，咁唔该你做一啲嘢对佢哋有建设性啲嘅，包括你做下筹款啊，包括你组织一班人，包括揾一啲好啲嘅律师，包括揾社工，包括你唔好再口噏噏随口噏，成日喺度骂嗰班泛民嗰班老屎忽，而嗰班友系最能够帮到你，就帮你起码都要出庭去打一场官司。喂，呢就系咁啊！ 喂，如果我真的要真心帮佢哋 嘅，唔系、啊、我 觉得，真的好唔掂嘅时候，喂，睇下台湾有冇路啦咁样。 唔系，其实我觉得咧，泛民又未至于系因为小气，你闹得佢哋多而唔去帮你嘅。即系如果你嗰件事， 但系个问题就系人哋唔会全心全意啊嘛。 嗯， 即系例如何俊仁嗰个答法，其实老实讲，佢完全系对你冇感情嘅答法嚟嘅。 嗯， 第二个佢一定唔会咁答嘅，系嘛？希望台湾可以帮下手啦，咁支持呢个嘢咁样嘅，就唔会纯粹从一个法律观点去答你。佢纯粹从一个法律观点系完全冇感情嘅情况之下答你噶嘛？咁你咪死多几钱重咯、啊，大佬！你平时屌得佢紧要啊嘛，扑街系嘛？佢即系个心里边其实都谂紧句就系、是：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喂，我哋好多人都会咁谂啊，不过大家讲唔出口啫，我而家帮手讲咋，帮佢哋讲佢心里边嘅嘢咋。所以我已经好 fair 噶啦，我去回应人哋嘅时候，我话。喂，大哥，唔好做老落啦，系嘛？即系唔系一定冇得救嘅咁样，喂，咁就算好噶啦。 嗯。 喂，你谂下台湾，虽然话而家开咗，可能会开条路，或者系准备紧条路都好。喂，但系都唔会为呢一单嚟同老共反面噶嘛？喂，呢单系有争议性噶，因为人哋老共一 challenge 住你，咁台湾社会如果重复旺角嗰单嘢，咁你台湾政府拉唔拉？告唔告？入唔入到罪？你真系好似黄伯嗰捻样咁讲啊！嗰啲叫公民抗命，屌公民抗命唔系嗰啲嚟嘅，屌你真系阿哥，公民抗命系坐喺度俾你拉啊！ 嗯， 我系挑战不公义嘅法律啦！而家你唔系挑，我唔知道你挑战边一条不公义嘅法律啊，大哥！你而家系主动去掟人啦，大哥！你搞勇武抗争啊嘛，你搞鱼蛋革命啊嘛，大哥！ 嗯， 是不同两码子的事嚟噶，唔好以为识少少法律喺度乱吹啊，大哥！台湾嗰阵时系喐紧嗰样嘢，系话公民抗命无罪嗰样，系讲紧霸占立法院。人哋个法官系其中反复强调一样嘢系咩啊？系和平啊，系冇伤到人，所以先俾你公民抗命，所以先放你走咋，唔系。黄岸贤所讲嗰啲，虽然老实讲，我都睇咗噶啦，因为好多人今日揾我啊嘛。黄岸贤、卢思达，有一个咩郑立，系嘛？我立晒嗰啲嘢噶咯，加埋嗰幅图，阿龙揾嘅嗰个就点？ 喂，无端端见到，喂，你真系冇得唔回应喎，我一定系咁俾人传嘅。 唔系，我实回应你，我惊咩啫？屌 ，I have nothing to lose now。 咪同埋呢啲唔系道理啊嘛， 系咪？我怕咩同你讲啫？你可以话涂君衡，你唔应该话佢喺台湾咁样。如果唔系咧，就即系你而家局台湾政府去拉佢送翻嚟香港。喂，咁你由低温开始，你走咗去，点解系错啦？你自己人都喺度屌紧啦，喺个连登里边，自己有啊，粤江抗争行动嘅组织者啊，话佢误导嗰个女仔啊，喺未攞足够法律意见之前啊。潜逃台湾啊，系戆鸠啊！ 唔系你搞到佢无助到佢谂住做鸡嗰样嘢，先至系令人哋即系好 惋惜啊！ 好惋惜啊！ 你而家谂个办法，睇下点样可以即系同香港特区政府讲数，等佢翻嚟，即系冇呢个即系弃保啦，大佬！你真系正正经经审好过，一系就嗱第二条路焗住噶啦，就叫台湾收咗佢咯。 台湾唔会咁样做噶嘛？ 系难，但唔系话唔可以。而家梗唔得啦！你咁公开，大哥，你唔系想去到法庭审，系人都知道你去咗台湾，台湾已经讲咗话你呢个人入咗境啊嘛。 嗯， 咁点搞啊？搞条毛啊？ 咪就算你唔公开，香港政府喂见到个 case， 又睇到出入境记录，见到你去咗台湾，喂咁佢都 睇唔到嘅，睇唔到出入境记录去台湾嘅。唔系，不要 check 一定 check 好，因为你有飞机票啊嘛，屌你真系， 咪咯， 真系， 所以到最后你走唔甩噶，台湾政府到最后都亦都可能好尴尬，用某啲方法送你翻香港噶嘛。 咁所以你而家咁样系焗死佢咯。所以你嗰个粤江行动啊，佢就话哇，好多间大学都系学生嗰度咧，个组织噶嘛。屌你包仔有冇读书噶？ 佢要帮过好多人， 唔系佢以为呢个系黄雀行动啊！ 系 屌你咪即系帮到忙你真系，反而调翻转头，系嘛？你做我头先嗰扎嘢，都情有可原啦。去到 last resort， 最后冇办法啦，真系顶唔住，唔可以坐两年三年监啦。咁你走佬都未迟啊！ 系啊，即系你而家你可能真系坐，如果你瘦嘅话，可能真系坐两。 同埋跟住落嚟嗰啲啊，俾人告嗰啲人啊，全部没收呢个 passport 啊，屌！ 会噶， 梗系会啦，大佬。喂，我系主控啊，我都要求，即系呢个法官收你包仔嘅旅游护照啦，系嘛？ 老街坊， 你有人走啊嘛，因为开咗先例， 尤其是系呢间相类似嘅 case 嚟啊，所以大镬噶。真系大镬噶！如果佢而家越搞越歪，唔系因为我哋话出嚟，佢揾台湾协助啊！屌你咪周围都有人喺度讲啊，包括佢自己有都系讲紧啊，喺度互屌啊！ 唔系最惨就系连喂你连呢、這、一个成个立法会里边唯一一个热血公民嘅喂本土派嘅都唔 Q 理你啊嘛！ 唔系咁嗰个低温就已经讲咗撤出社运，咁、你又唔好咁赖佢。 喂，你撤出社运，你都系本土派噶嘛？ 喂，喂，其实喂嗱，老实讲，黄老邪都系委过于人，冇用埋。喂，你咪成日喺度讲话你同台湾好好关系嘅， 系啊， 系咪？你除咗话俾 你唔系使乜阿郑松泰同你搭路咧？ 屌你郑松泰，你条僆佢识鬼台湾嗰啲友咩？你梗系自己亲自同呢个国民党，你同国民党咁卵 friend， 揾国民党帮手撑嗰个女仔。 国民党自己都唔拿掂啊嘛，而家讲紧 同政府讲啊，咁你嗰度有人脉噶嘛，有律师噶嘛，咁你介绍个台湾律师。佢正式向行政部门申请咯， 帮你争都好啊。 喂，咁你有人脉喺度噶嘛？喂，郑松泰老实讲，勾一条查一条，你靓仔，佢点帮你啊？虽然系表面上系立法会议员，但系佢冇嗰个关系，冇嗰个 network， 佢点帮你手啊？系、嘛？喂，正如如果你真系要去逃难去美国，你都揾李柱明啊，大哥，你冇理由揾个大中华交嘅何俊仁嘅、大哥。 何俊仁就喺大陆嘅。大陸幫維權律師嘅就嚇，所以要分清個地頭呢、這個 係啊，你分清個地頭嘛。如果你喺大陸有時，佢因為佢有個維權律師嘅 network， 即係話啲律師都可以保護下你。雖然咧就屌可能保完你之後，你跟住俾人尋人滋事啊，跟住俾人拉嘅啦，屌咩顛覆國家政權嘅。咁但係你都要揾個 appropriate 嘅人啦。喂，呢單嘢即係個月光少女啦嚇、喂，你梗唔係揾鄭松泰啦，你梗係追啊黃毓民啦。咁好台湾关系，系咪先？唯一能够帮到佢系呢个人嘅咋，系咪？喂，同埋你班友仔，所有人去老点佢去逃亡嗰啲，都要负责啦。到今时今日，所以连登嗰班即系月光行动嘅组织者成员，反咬佢嗰、那个带佢去台湾嗰个人阿咪，系冇错嘅，系完全冇心理准备嘅。又唔知道个法律嘅后果系乜嘢，又冇咨询过法律意见，跟住你去之后咧，基本上咧系 call call 咁滞，事前又唔系约定人嚟嘅， 你都系讲一铺嘅啫。 喂，你咁搏实死啦，大哥，你实死嘅咁样。喂，所以而家呢班咁嘅本土牌，你中意借我嚟玩嘅，咁我陪你玩两折咯，而家系咪？我陪你玩两折。你咁中意讲啊嘛？喂，大佬老实讲，好心你哋臭屎密冚啊！你唔好张扬晒你啲语嘢。第一系冇知识、冇关系、冇能力，仲要系内斗嘅。如果你借呢个机会谂住嚟转移视线，等你包仔再团结埋一齐，因为陶君衡嘅原因咧，咁我唔知道你真系帮到你啲乜嘢咧？ 系冇噶啦，你成个热血公民啦，你讲啲乜嘢啦？即系其实佢点解开咁多分身 page 呢个亦都有理由嘅，因为你而家你要时报个朵臭晒噶啦嘛，即系你边个唔知道你督数嘅啫，系咪？即系你边个唔知道你个 live 你得个几百人，你督到几万人啫，系嘛？呢、這个大家唔需要听我哋点样去讲啦。呢、這个阿卢斯达阿仇斯达已经讲咗啦。 喂，但系其实我哋 YouTube 嘅 live 系所有人都睇到有几多人喺度。 睇到啊，但咁正正就系因为我哋睇到嘛，咁所以佢就唔摆 YouTube， 因为 YouTube 够晒透明啊嘛，亦都唔会话如果你俾钱 YouTube 嘅话咧，你就 high 咗呢啲咁嘅数据。咁你 live stream 可以啊嘛，正正就系因为啊，话佢嗰阵时系好嘢啊，系嘛，就揾阿陈文过嚟，哇，就喺度爆到佢，哇，即系佢陈文加云咗加盟咗之后，成万鸠几人睇 live， 原来系冇嘅，然之后俾人督爆咗， 咁几多啫，有冇钱啫？ 唔撚知啦，即係總之係成起碼十倍啦，熱狗做數就係咁樣㗎啦，都爆咗啦，俾阿仇斯達。 咁佢話籌咗90,000蚊又究竟係堅定流㗎？ 我唔知佢，即係嗰啲咩錢嚟嘅大佬，即係嗰啲。 可以一個金主俾完之後就話可能個節目 live 10,000人聽，跟住就好多人俾錢咁都得。咁嗰個邏輯就講得通嘅。 嗰啲錢咁易揾啊，你就唔需要為嗰每個月30,000蚊而反面啦，你雙王。是不是啊咁易計啊嘛。喂原来陈云喺熱時开咪係会多咗每个月90,000嘅。喺 MyRadio 就冇嘅。喂 MyRadio 佢自己都有收费㗎嘛。点解 MyRadio 冇90,000而去到你嗰度有90,000呢 咁即係话跟啊黄杨达囉跟组织囉唔係跟个人囉。 係咪喂咁如果黄杨达佢係识生金蛋嘅话咁就唔需要为个30,000蚊而怒气啦。 唔但我觉得佢所谓作数嗰样嘢呢初时我都即係不以为意。 其实我哋一早知㗎啦你哋都。 亦都唔觉得有咩咁做。咁我諗通咗佢点解。第一佢想依然维持网上世界里面呢话俾人听呢嘅好大影響力，好受歡迎。 係啦，咁然之後就拗廣告商， 同埋咧拗捐款咧都係相對容易嘅，係咪？即係好簡單嘅道理啫嘛。花生糖話籌款，屌你大部分嘅節目都係得幾十友，得兩位數字，咁邊個捐錢俾你啫？唔好搞啦 ，Anthony 休息下啦，不如揾個第二樣嘢做過啦，睇下咩有建設性。乜嘢 其實 咁講？ 其實 第二，我估計到嘅就可能係有啲大金主喺背後射水喉。咁所謂嗰啲貨金啊，100、200、300嗰啲屌，基本上就係、是、Anthony， 而家你幫我打落去啊，屌 ，laundering 嚟嘅喎呢啲， 你幫我打落去啊，咩深圳阿龍就500咁，跟住屌柒黃毓民又600咁樣，喂，咁嗰啲係作嘅啫嘛，佢下面嗰條數，但背後個大金主一條大水喉過嚟嘅，咁咪將嗰啲錢係洗乾洗淨佢咯，喂。洗黑錢都係咁洗嘅咋？咪點解啲老細要開酒樓開呢一個嘅茶餐廳啊？因為開酒樓開茶餐廳收好多 cash 噶嘛，大佬係嘛？嗰啲單都係手寫嘅啫，好多都係。例如你而家你揾你即係坐住個櫃位啊，屌跟住我蝕50,000蚊俾阿龍，喂當今日噶啦，屌咁樣，咁你埋數就聽日入銀行就係嗰50,000噶啦，大哥，咁啊洗得好乾乾淨淨噶啦。跟住我嗰50,000，你抽5,000啊！找返4,500俾我屌咁我賣肉又好賣呢個嘅海鮮又好屌咁跟住你咪找返數俾我咪屌你一個屈美十又唔合法變咗合法再轉返轉頭 係咪其實講真的你做數都唔係第一日咁你嗰陣時候你話喺你講喂你近排64啦係咪你再數喂今年就偏偏就係冇呢個尖沙咀嘅集會啦其实讲真的年年都是因为你搞才至有在度嘅，系嘛？即系你嗰阵时第一年搞，你话7,000啊，你而家咪大家咪明咩回事咯？究竟有冇7,000咧？系嘛？好多人都话去到啊，即系可能你话2,000-3,000就差唔多，系嘛？即系系咁样样嘅，其实根本上就系常态嚟嘅。 你知道咗个势系点样嘅时候，你就唔会再搞落去噶啦。所谓尖沙咀 系咯，即系呢样嘢，因为根本就唔系气候嚟嘅，根本就系、是、咁。但系又无奈，有一班友就乱咁听你老点，系嘛？即系尤其即系你而家嗰班大学生咁样样。咁但系其实讲真啊，我觉得大学生都唔系傻得晒嘅。其实都你净系睇中大，好多人都对中大好失望啊。即系喺六四嘅声明里边啊。咁但系你见到第一时间编委会就走出嚟啦。就其实就是他说他不代表他了。那段时编委会啊其实就是周树峰想插手这个干预选举的嘛。好 即是杜绝了你那个舆论机器嘛。 是啊好像普京这样的嘛是吧干预选举的嘛。喂就是正正就是因为他得不到请所以先至呢在编委会呢只有一班人是可以懂讲人话的。 所以这个世界一样东西恶人有恶报。 是 天会收来的。你哋所谓嘅恶行即系包括我唔敢话所有成个本土派嘅阵营即系所有本土派嘅领袖，你哋系第一道人迷信，你一套嘢根本系唔 work 嘅，喺现代社会里边系唔 work 嘅。所谓勇武抗争啊，所谓建国嗰啲，完全不合乎呢个政治分析同埋呢个理论同埋呢一个嘅基础嘅嘢嚟嘅。好啦，而家你呃咗啲僆仔，走去同你发癫。两年几三年两嘢就收平啦。真係有人收你嘅係咪你真係乜嘢都未做过啊坏事做尽啊令到香港嘅运动万劫不复啊大佬而家 幾大鑊啊！ 不過我覺得呢、這個 喂老共一嘢咁樣揼落嚟 ，DQ 又好，就本土個問題又好，即係包括我哋報名參選嘅時候填嗰份唔知咩確認書咁嘅戇居嘢。喂，而家係越收越緊啊！ 係啊係啊係啊！ 喂，你係引蛇出洞啊！令到我哋全部入曬個瓮入邊啦！ 呢個叫做係吳三桂飲清兵入關。 你引咗老共入關啊，大哥！所以嗰條數都未同你計啊！你要鬥嘅話，我哋一定同你鬥落去啊！屌，老實講，花生台嘅存在都係因為你哋而存在啫，我冇撚得閒啊！老實講， 其實而家好，我哋見到係好非常之灰嘅，因為其實唔淨止話你話而家 DQ 啊呢啲咁嘅嘢，你當然啦，我哋最近一次嘅人大釋法就係因為 DQ 啦，咁但係你已經見到阿姚歌平，哇！佢而家直情打埋開口牌，講到明 冇三權分立。 唔係佢講嘅，冇三權分立嗰個咧， 以我為主。 阿張德江講嘅，咁但係而家姚歌平就話啦，要將呢一個人大釋法咧，就常態化，就細化咗佢，甚至乎咧係以便中央對呢個特首發號施令啊，大佬。 其實你咁樣係張德江開咗個頭，跟住下面嗰啲鬼仔全部就走曬出嚟。 喂，我覺得呢個真係非常之離譜，而香港係冇一個人啦，係嚴正咁樣樣。向屌柒呢个姚歌平，我呢个好大镬嘅。 点解？因为香港个整体嘅社会气氛，确实由一个极端迈向另一个极端。由最亢奋嘅雨伞运动嘅时候，面对一个失落嘅时候，走向一个万劫不复嘅所谓激进嘅路。 乜？你而家就系俾佢睇住佢如取如攜嘅。 跟住啲群众都好失望，乜都做过啦，唉，有捻得佢啦咁样。唉，我都系不理世事啦，我都系移民啦，我都系识时务者为俊杰啦。咁咪算咯， 咪或者佢哋 跟住而家嗰啲友再讲埋啲咁嘅废话，姚歌平嗰啲，喂冇反应噶啦，大家已经 佢冇反应噶，真系 屌你咪老共系咁捻样噶啦， 啊 系咪？咁其他人，诶、哎、自己谂自求多福啦，冇办法啦咁样。 唔系，即系我真系邓阿林郑好捻惨，即系喂大佬，喂人哋未上任啊，就讲到明我要将呢个人大释法啦。就常規化，你以後聽我知笛點樣點啦，咪真係唔撚怪得點解你係埋唔撚到班啊？喂，你而家已經你未上任已經講到明，已經宣判咗你死刑啦。即係 所以今次咧，回歸二十週年咧，習近平嚟香港預借我哋嘅七一大遊 行，係啦，呢個係問題啦。 喂，我哋真係要俾啲顏色佢睇嘅。我下次翻嚟再講呢一個關於即係七一遊行究竟我哋應該點樣部署嘅問題。 好，幾多分？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HKPeanut.com